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353面，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最后两个字看起，最后两个字，二者庄严意，以持戒德，而自庄严，不设律仪，规范人天，定众庆仰归之。来受教化，莫我戒德，使我戒行，进修定慧而度彼岸。这是把戒律比喻为铠甲，第二个意思啊。第二个是庄严的意思啊，前面一个是护持的意思啊，护持对自己啊，在这个三界火之里自行化他了，怎样保护自己啊，庄严这个意思是感化众生的意思啊。现在这个社会感化非常不容易，因为整个社会伦常道德了丧失啊，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父子有亲，在今天社会上没有了啊，除了在很短暂的时间，你能看到啊，看到一点。天性啊，真的是自然现象啊！小孩，现在的小孩六七岁就不听话了，父母就很难教他了啊！这是什么原因？扎根教育疏忽了。我们中国古人所谓教儿婴孩，教夫出来啊，教儿女要在他婴孩时候啊，婴孩人刚刚出生就要开始教，这是婴孩，因为他还没有污染啊，他保持了他的天性，本善的天性，所有一切不善的都是染污啊，出生的时候没有染污。这个时候如果疏忽了，被染上不善了，再改过来非常艰难。为什么现在许许多多同学来看我的时候告诉我儿女不好教， 有很多在学校担任老师的也来告诉我，学生不好教。啊，这两句话50年前没听说过，没人讲这种话。50年后的今天，这种话已经非常普遍了。啊，每一个家庭都有这痛苦的经验。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刚才所说的，父子有亲，到小孩十几岁的时候看不到了，没有了。啊，夫妇有别，没有了。现在的夫妇，结婚、离婚已经是像儿戏一样，太随便了。啊，君臣有义没有了，现在上下的关系是利。道义啊，长幼有序没有了，朋友有信也没有了，这是什么社会？啊，五伦，仁义礼智信全没有了，礼义廉耻没有了，孝悌忠信没有了，仁爱和平没有了，这是什么世界？这样的事情，即使是大圣大贤，诸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不是真正再来人。啊，已经证得阿惟越智的菩萨，现他在这个三界获知三毒烈焰当中不会受感染，没有这样的功力。即使你小时候受到根本教育，父母教得很好，也不管用。从家庭走到社会就学坏了。啊，社会是个大染缸。啊，所以今天一般人不仁不义，无礼，无耻，都不可以责怪他。啊，他们所造一切不善，并不知道，他不知道那是不善，他认为那是正常的。我们今天要学佛，要持戒，要守这些规矩，他们把我们看成异类。把我们看成反常。你说这个教化多难。这种环境当中，依教奉行，以德去感染，啊，而不退转的，还坚持自己的，我想都是阿惟越智菩萨。 啊，我想一般证得阿罗汉的人都不行，在今天这个环境里头，他都会退转。古人讲的见利忘义也，啊，那是一种比喻，现在到处都是啊，是社会普遍的现象啊，唯利是图啊，不顾及后果。啊，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能不退心吗？似乎是一桩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真正懂得因果，啊，知道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啊，能保住自己，不退心啊，继续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圣贤根本的建立。必须要遵守的。啊，我们在最早的上书里面看到的尧王告诉大家了，啊，人物质生活满足了，丰衣足食，啊，居住、工作、游乐的环境都具备了。如果要没有教育，人跟禽兽有什么分别？那教什么呢？就是教伦常道德。啊，禽兽没有伦常道德的教育，人跟禽兽不同，就是受过伦常道德教育。啊，今天人伦常道德教育没了，啊，人的行为有时候不如禽兽。我住在迪宾的乡下，前几年有一只小鸟死在院子里，啊，物件是把它埋起来，也就埋在院子里头。看到另外一只鸟，可能是它的配偶，就在埋葬的地方，他就在那里转， 走得很慢啊，在那绕圈子三天，我们感动流眼泪啊。这个鸟有仁有义呀，现在人不如他了，我们对他尊敬的啊，真难，三天三夜才能绕圈，人走近太不飞。啊，这小鸟，它怎么会懂得啊伦理道德？啊，我们学佛的人明白，过去是读书人，长时期受过伦理道德的熏习，阿赖耶识里有种子啊。虽然投胎沦落到畜生道了，还有这个表现。为什么现在人没有了？人被名利冲昏了头啊，争名逐利啊，把那个本性本善完全相违背了。啊，这是今天社会的悲哀。啊，我们很难得这几年提倡伦理道德，提倡传统文化。啊，遭遇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啊，确实有一小部分人就悟了，啊，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啊。如果再没有人继续从艰苦当中来奋斗，这一小撮觉悟的人呢，又会迷失了方向，啊，很快就迷失了。你就想到这个工作多难啊！所以真的能够说以德啊，以这个戒德而自庄严的，这就是菩萨行啊。这个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再来人，他不是一般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能够不被染污，所以他被染污，那你看他是很平常的，换句话应该被染污，出家也不例外，出家也应该被染污，那他不是再来人啊。他忍不过吗？佛门他有两句话了，看得破忍不过啊，这是讲忍辱波罗蜜的功夫啊。那是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是还要干，忍不过。啊，所以六波罗蜜是菩萨行的，不是凡夫能做到的。啊，佛对凡夫能够做到啊，三归五戒十善，佛菩萨就很满意了。 啊，我们今天讲儒释道三个根啊，能把弟子规感应篇啊十善业落实了，佛菩萨满意了，古圣先贤也满意了。为什么？这个社会纵然不能做到大同，也做到小康了。落实三个根呢，就是小康的局面了。啊，可以做到长治久安。啊，不设六欲，规范人天。这就是唯一有德。啊，自己真做出来。目的是什么呢？给社会一般大众啊做榜样。啊，做给大家看看。啊，令众庆仰归之。归是皈依，到你这里来学习，啊，向你学习。啊，来受教化。你看，先是身教啊。你没做出来，在今天的社会人家不相信。你说的石头你会说，他也会说。说的人可多了，做的人没有啊。古圣先贤、诸佛菩萨都不是先用言说，先用行动啊，这演说先表演，做出来给你看，然后你来问再跟你说，你不来问不跟你说这个里头有道理。他不来问你给他说，未必相信，说不定还对你加以侮辱，还指责你。啊，他要来问，来请教，他有学习的心，这个时候应该告诉他。啊，一定是先做到。啊，如果我们四中同学在这个小地方真正能够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做到，不得了啊。这个小城的市民会不会感化啊？无论你们走到任何地方，都有人来亲近你，向你请教。啊，他对你尊重。为什么？别人做不到，你能做到。就这个道理。他仰慕你，他佩服你，他想跟你说，叫慕我见德，学我戒心，啊，持戒所表现的德相，感动人了。啊，他就来向你学戒心。 啊，有了戒德庄严，再进一步修定修慧，定慧能自度，定慧能度他，啊，这就戒定慧三修啊，三无漏学。牵引圆球，助戒定慧，即引怒痴，俱是反省。这是圆球先生讲的，这个意思很深，前面也说过。啊，正如中观论上所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世间法，设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因缘生法。诸佛如来应化在这个世界，众生有感是因，佛菩萨来应是果，啊，还是因缘关系，啊，所以佛法因缘生啊。那换一句话说，佛法到底有没有了？没有，因为有世间法才有佛法，对立而生。世间法没有了，佛法也没有了。所以佛教导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就教我们两边都要舍。啊，世间法舍掉了，你心里还留个佛法，错了。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没有法。啊，哪来的佛法了？你有过失，佛用个方法把你纠正过来，那叫佛法。你没有过失，佛法就没有了。啊，所以要晓得，淫怒痴是世间法，戒定慧是出世间法，同时因缘生法。你真正了解了，两边不住，那就是反省了。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在这个社会，无论什么境界，顺境逆境啊，细去体会善财童子五十三财。啊，因为五十三位善知识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逆境顺境，善缘恶缘通通具足。你看善财怎么去应付？啊，那就是智慧的应付，啊，中道的执行。两边不离，两边不急，不急不离啊，行菩萨道啊。佛法与世法确实，就像般若经上所说，一切法，这一切法包括佛法，包括世间法，全包了。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于今不设律仪，互相照应，正行中道，离事无碍，圆解圆修之妙行。 啊，这是华严四无碍的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你必须得有定慧啊，没有定慧，那你就错了。啊，中道就是定慧本质。啊，定慧是平等的。啊，定多慧少不行。定少慧多也不行。啊，一定要拉平。啊，这叫叫中道。啊，见离思无碍，缘结缘修之妙性，了知戒定慧与淫怒淫怒痴平等平等。可是怎么修法呢？任言痴境界，不是。虽然言迟略宜规范具足，但自心常即一切平等，习无取舍，更无爱憎，不见即是，不道人非。这是规范具足啊！你真做出好样子给人看了、啊，还原观上的四德，随缘妙用，威仪有责，你做出来。啊，做得那么自然，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为什么？一入境界了，诸佛菩萨化而如是啊，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哪有一点勉强呢？啊，你看规范具足，做出这好样子，自心常喜。自心常喜是定的，规范具足是戒，一切平等，习无取舍，这底下是讲是慧。啊，知道一切法不离自性。啊，大乘经教上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能生能现，法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啊？能离是讲关系啊，什么关系呢？一体。这个关系多亲，再没有比这个亲，比父子有亲还要亲。父子有亲不是一体啊。啊，万法跟自己是一体啊。 啊，什么人认识一体呢？诸佛如来与化身菩萨，他认识了，他真的了。啊，他契入一体的境界。肯定是一体，承认是一体，所以行一体之行，那跟凡夫迷失了自信是不一样啊！迷失自信，胡作妄为。他没有智慧，他完全顺从烦恼，烦恼什么？喜怒哀乐啊！他顺从这个，造作一切业，不离轮回啊！所以一切平等，习无取舍。没有取，没有舍，完全随缘啊！随缘里头没有取舍，这叫妙用啊，更无爱憎。你看，这是七情五欲化解了，没有了。啊，爱是贪念。正是嗔恚没有了对善人善行赞叹没有贪念对恶人啊，作恶恭敬没有赞叹没有忏悔啊，即使对我有严重的伤害也没有怨恨为什么不可得嘛啊，常常记住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不见即是也不到人非实在是不见即是不见人故啊，你为什么会批评别人？你看到人过失了。佛菩萨没看到人过失，人没有过失，你找他的过失找不到，刹那生灭，哪来的过失啊？啊，所以经上有两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没有分别。啊，我续了两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你从本性上看，人之初性本善，怎么不是好人？啊，他的不好是后天被染污学坏了。学坏了个坏是真的，不是真的。 那个坏你要去觅他也是了不可得。啊，只不过是一些啊不善的念头，累积连续的一种幻想，不可得。那今天的问题到底发在什么地方？发在你把这些假象都当真啊，顺自己意思的贪念，想控制，想占有，不合自己意思，想把它赶走啊，想把它开除。问题就出在这里啊，祸害的根源是分别，是执着啊，分别执着当了家可麻烦。啊，佛菩萨这些东西没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他统统离开了，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看这个世界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他在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他处理一些事是智慧，不是情事啊。转识成智，就是转情识成智慧。啊，智慧当家，就是真心当家。天下太平，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这两句话是我们现前应当要学习的。啊，不见即时，不到人非。自己做再多好事，该做的。为什么本善啊？啊，一切不善是不该做的，不该做的你也做了，啊，也不怪你，为什么迷了？啊，迷了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悟了就是佛菩萨，就是一真法界；迷了就是十法界，就是六道三途，法而如是。如是持戒是真持戒，如是修行是普贤行，如是知见放弃正道。这是菩萨行。菩萨持戒，菩萨修行，为什么说不见即逝啊？我还没有圆满呢，我功夫上还欠一大截，我的事处在哪里？没事处啊。啊，真的功德修圆满了，正到妙觉位了，佛佛道同，哪有一个自以为是的佛陀？没有，没有一个自以为是的菩萨，也没有一个自以为是的须陀洹。你看《金刚经》就明白了。那是如来借他勉励大家说的话。 啊，不是薛涛涵自以为是，啊，若人稍闻平等之意，便扭持持戒为着相，诽谤戒律啊！这是什么？这是浅薄之人。啊，做出这样的批评，啊，我们过去也是这一类人呢、啊。初学佛的时候，对戒律轻视啊，啊，还编出一套言论，好像是很有道理，批评他。啊，我年轻时讲到持戒。这些事情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那一种生活的习惯啊，印度人啊，他们的生活规范，那我们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礼仪，中国人中国人生活的一套规范啊，而且这些生活规范随着时代不同，常常的改变了啊，我们不应该遵守啊！我年轻的时候，经论应当学习，它里头有很好的理论。啊，令人佩服。啊，戒律是行为，那古今不一样，中外不相同。那我们学这个干嘛？你看我那个时候就有这些议论啊，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没有觉得自己过时啊。所以张家大师叫我，那是真实智慧，善巧方便。他了解我，用这么一个巧妙的方法啊，每一次送我离开，送我出门，在门口告诉我戒律很重要，你看就这一句话啊，我们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一个星期听一次啊，3年了，听了几十次啊，印象深刻啊，老人家视线圆寂了，他要不圆寂，我永远不会反省啊。3年圆寂，我就想3年，我跟他3年，他教我什么？第一个印象就是戒律很重要，马上就想到这一句。为什么他要说这一句啊？明明知道我讨厌戒律啊，为什么反反复复说这句？一定有道理啊！在深入的研究哦，这是出世法。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是世间法啊，世间法有心有格啊，随着时代来修改。出世间法不能修改，修改就出不了世间啊！这是我第一个最初的一个悟处啊，对戒律不敢轻视了啊，但是里面道理还是不同啊，随着经教的切入 20多年以后，真的才明白过来。啊，所以才关于戒律这一些的奠基，我就收集了一些。啊，跟今天社会一对照呢，啊，他恍然大悟，那戒律是真重要。啊，发现到佛教之衰，原因在哪里？原因是我们大家轻视了解的戒律，没人说，没有示范。啊，也许有人做，都在深山里头，我们接触不到，没看到。啊，但是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学佛不从这儿入手，决定不能成就。啊，我对于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对他老人家这几句话感触特别深。啊，在教学当中，老师苦口婆心在那里讲，学生有没有得利益，就看他有几分诚信心。他对于经教啊，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没有诚信，对老师没有诚信，就是对自己没诚信，那什么都得不到。那佛菩萨来教诲都没用处。他自己真有沉静心，老师不如他，老师讲经他听了会开悟会证果。啊，老师没有证果，老师也没有开悟啊。老师照着经文念，照着注解讲啊，哎，他听开悟了，他听懂了。啊，所以古人有所谓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这就是老师并不是很高明，这个学生跟他学超过老师。什么原因呢？就是那真诚恭敬心超过老师，学生的成就也就超过老师。啊，虽然超过老师，他有德行。啊，老师虽然不如他，他永久尊重老师。为什么呢？做给别人看。这就是德了。啊，轻慢老师那个罪业很重啊，因为你做别人效法你啊，师道不就毁在你身上了。老师再不好，他曾经教过我，我永远感到的恩啊，永远纪念他，做出尊师重道的好样子啊，这就是你真正在提倡孝道，提倡师道啊，真正做出一切 大众的好榜样啊。啊，批评戒律就是回谤佛法，这样的人很多啊，像我这种心态的人，初学的时候，这社会上很多，没人教啊。或稍能持戒，便增国慢，自赞毁他，血谈他人过失，时皆已，病为要者也。啊，这个人很多，古时候就有，他持戒持得很好，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是正常的。他戒持得很好啊，他偏差了，他走上岔路了。为什么呢？戒持得很好啊，他傲慢了，骄傲了，认为说别人没持戒，别人不如，看我比他强，他不如我。啊，处处骂别人，犯戒破戒，啊，批评别人，啊，自赞毁他。这个错了。中国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学问深时意气平，越是有道德有修养有学问的人，心平气和，纵然看到别人重大的过失，他也若无其事啊。你从这里看修养啊，啊，自己稍稍能持一点戒律，就自以为很了不起啊。这个世间人出家的都不去学持戒律啊，他自己认为高高在上，错了啊。人家持戒是得定开智慧，他持戒是得傲慢得烦恼，这不叫大错特错了吗？那不持戒还好，这一持戒都到阿鼻地狱去了啊。所以戒定慧要连起来看，持戒没有得定，你持戒没功夫，有功夫肯定得三昧。那定有功夫，肯定开智慧。啊，持戒修定，最后都变成烦恼了，那么叫大错特错，不是戒律错，是你用心错了。啊，你持戒也没错，你持戒那个心错了啊，自私自利，共高过慢啊，损人利己，这个念头没放下啊。所以学佛我们一定要记住，经教一天都不能离开，离开经教你保不住自己，你肯定被环境影响了，肯定被环境俘虏了。啊，因为今天的环境太复杂了，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 名闻利养的诱惑。财色名利的诱惑，你能够抵得住？除了天天听经、天天读经、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没第二个办法。闭关不行，住山也不行，还是会胡思乱想。啊，尤其现在再高的山还能收看电视啊，电视是第一号的污染，啊，所以一知善知识啊，不离开善知识啊，这是最聪明的选择啊，善知识就是经典，展开经卷如对佛菩萨啊。我们今天展开无量寿经，面对着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面对着诸大菩萨，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就错不了了啊！一天不听经，一天不读经，就跟他们没见面了。三天五天不见面了，心就变了，就会动摇了。你说多可怕？所以经典跟阿弥陀佛佛号是我们的护身符啊，决定不能离开啊！啊，我这个六十年能保得住，就天天读经。啊，不能不读，为什么天天要讲啊？你不读讲不出来啊！啊，我用这个方法了，来破我的懈怠懒惰。那懈怠懒惰也是人都有的通病呐、怎么对治？啊，对治的方法就是上台讲经。啊，你天天要讲。你要没有充分准备，你下不了台。用这个方法逼自己。啊，六十年了，还是这个方法逼着自己。啊，年轻时候啊，我在这个四十多到五十多那个时候，经历很壮啊，一个星期啊，一天呢不是讲四个小时啊，一天差不多都五六个小时。我那个时候记得好像一个星期是三十多堂课啊。啊，在美国那么多年，因为美国环境跟中国不一样。工作非常忙，非常认真。啊，只有星期六、星期天休假，他们工作是五天。啊，那我们在那边讲经呢，只有利用这两天。啊，这两天通常呢， 至少是六个小时，最多的是九个小时，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晚上三个小时。那时讲经我是站着讲，不是坐着的。同学们坐着听，我站着讲。站着讲三个小时。这当中休息吃饭。年轻有体力了。平常几天不讲经的时候充分准备。我不用这个方法来逼自己的话，自己不会成就。我们学讲经的时候，老师嘱咐我们，告诉我们讲经不能中断，中断就会退转。一个星期至少要讲两个钟点。老师给我们规定的，我自己觉得两个钟点不行啊，我会堕落，会退转呐。我以后规定的自己的时候，一天至少要讲两个钟点。不可以少过两个钟点，天天不间断。那没人听着怎么办呢？没人听的时候，我用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有录音。磁带的那种录音机。我买了个录音机，我对着录音机讲。讲完之后我自己来听一遍。旅行都不休息。在旅馆呢，我对着录音机讲。我是这个笨方法学出来的，很有效。你不用这个方法，肯定会被环境染污。我50多年不看电视，不听广播，报纸、杂志，通通不看。不但这些东西不看，一般的书不看。人家有人送书给我，我第一个一看版权。我看书的习惯，首先新书拿来看版权页，如果它上面写了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就不看这个书。所以很多人奇怪，为什么你看到这个不看书？我这个人心量太小，自私自利。小心量的人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你看中国的古籍都是无有版权欢迎翻译，功德无量。量大富大了，量大智慧大了，你看这些人的东西，我们能得好处啊？那心量那么小，你看他干什么？那浪费我们时间，时间太宝贵了。古人留下的典籍，我们一生都看不完。这是挑几种熟读。学佛之后几乎全部都是佛书。尤其是必须要读我学习这一部书的参考典籍。 啊，古大德的住所。啊，我到台中跟李老师学了演讲。两年当中，我收集《楞严经》的注解20多种，老师的感觉很奇怪呀，不可思议呀！他这些东西好的，你从哪里找来的？那真的，专家大师讲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心想事成，啊，我想到那部书，哪一个祖师大德著的？大概一两个月就有人送来啊，很不可思议。只有一套书，我想的时间最长，《中观论述》6个月啊，半年达到了啊，这是最长。有求必应的，我需要参考这个东西。那没应大概是佛菩萨认为就没有必要，那我也就不想了。啊，除这些之外，明文利养是从来没想过。啊，每一天我就觉得吃饱了，穿暖了，睡觉睡得很好，这就非常幸福了。啊，这个就是方老师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每一天跟佛菩萨、跟圣贤人在一起，你说你多幸福？啊，还有比这个更快乐、更幸福的事情吗？没有了。啊，所以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人人都有份啊，只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求。啊，你愿意真能得到。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们看这一段最后啊，这还不是最后，这是下头一段的开段。上三段为法藏大师严禁自心之德行，下为成就众生之德行。成就众生，一定先成就自己。自己没有成就，要是成就众生呢？这个话说得太奢侈了。啊，说实在话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决定是先成就自己，才能成就别人。啊，我们看底下一段，成就众生。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心，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这段里面，前面的一句是“一切无处”，换一句话是“一切都放下了”。 下面这第二段，六度，教化众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觉乐就是僧乐，即今之乡村居民典。那么由此可知，在古代，世尊讲经教学，确实在居乐的时间是最长。城市里面，那就是比较大的活动。多半呢是国王大臣他们来发起的，办这些活动，今天我们称这个都是活动，村镇小规模的。人口也比较少，过程居乐眷属珍宝统统放下了，情执放下了，不再执着了，这个境界阿罗汉做到了。这个下面给我们注解里面说，着就是执也，有所执着，则难离舍。今无所着呢，故皆可用于布施。这是真正的教化众生，你不能舍，你怎样教化？教化众生，世尊所讲的四摄法，四摄法就摄受众生的四种方法了。第一个就是布施，此地布施，恒以布施持戒，这六度人，六度都是布施，都是四摄法里的第一个布施。菩萨六度是破自己六种执着的，那是六波罗蜜。四摄法里面的布施是利益众生的，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首先你要放下情执，这个里面过程聚落释迦牟尼佛舍掉了，他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做国王了。他出家了，把王位也舍弃了，这是过程舍掉了。 啊，他这个国家有很大的疆域，有很多的城市聚落，他有眷属，确实他有珍宝啊，全都舍了。出家之后过苦行僧的生活，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他老人家过了60年了。他19岁死掉的。这个死掉是什么呢？烦恼障，烦恼放下了。啊，这都是烦恼。啊，可是19岁烦恼放下了，他就求学。啊，求学12年。12年学的不少啊。啊，当时印度宗教非常发达，给诸位说是宗教教育。很发达。这些宗教里面的高僧大德，他都亲近过，都跟他们学过。除这个之外，印度的哲学也是世界之冠的。这一些大哲大德，他通通都亲近了。12年所学的东西不少啊。啊，学了这么多，我们能想象得到，他的问题没解决。古印度无论是宗教是学派，没有不重视禅定的。所以佛经里面所讲的四禅八定，这个诸位要知道，四禅八定啊，是古婆罗门传下来的啊。佛经里面讲四禅八定是婆罗门教的，但是通通都要学，因为它是基础啊，禅定的基础。得禅定之后，现在所讲的空间维次突破了，六道里头的上到28层天，下面到无间地狱，都是你活动的范围，你都能够看得到，都能够接触得到。啊，所以轮回这个说法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古老的婆罗门在释迦牟尼佛出现10000年前，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凡是修定的人都看到过。啊，这不是假的，是真的。宗教界的人士 啊，学术界的大德都有这个能力啊，都肯定承认这个事实真相啊，轮回啊。可是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我们深深相信释迦牟尼佛会有这些想法。这三个问题没人能解答啊，学术界不能解答，宗教也不能解答。释迦牟尼佛就把学习放下了啊，在菩提树下落地啊，十二年所学的放下了，入更深的沉淀，沉淀这个把这个放下了，这十二年所智障。你看十九岁放下了烦恼障，三十岁放下所智障，两种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证大般涅槃。这一放下了，真的明心见性，啊，见心成佛。啊，出定之后就开始教学了。啊，到落叶云去找以前跟随他的五个人，啊，都有亲戚关系。释迦牟尼佛十九岁离开家出去参学。啊，他的父亲派这五个人跟随他一起照顾他。啊，这些人呢也都修行，在落叶园修行，所以他就到落叶园去找他们五个人。找来之后啊，给他们讲经。啊，这五个人接受了。而且乔称如尊者就证阿罗汉果。啊，僧团出现了。听他讲经就成果。啊，别人证的粗果二果。啊，根最利的乔称如。他证四果罗汉。啊，从这开始一直到老死49年讲经教学没休息。啊，这他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烦恼障放下，俗智障放下。啊，以什么来教化众生呢？你看这个里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是世间法啊，这六度。可以浅说，可以深说，对社会一般大众浅说对声闻缘觉要讲得深一点，正说是对菩萨啊，换句话说，菩萨这个六条是他主修的功课。 啊，那么在前面都是预备的。啊，欲哭啊！啊，所以讲这些东西都偏重在伦理道德方面。啊，禅定智慧里头就因果教育。啊，这个注解里面说，有所执着则难离舍，今无所住，故皆可以用于布施。布施下继续讲持戒、忍辱等五度，因诸度先以无住为本。那么我们就晓得，菩萨修行是以不执着为根本。三种烦恼从哪个地方断起？啊，也就是这三种哪一种先放下？那么这个要知道，烦恼从哪来的？啊，像我们穿衣服，啊，第一件穿的是内衣，啊，我们迷的时候，第一个迷的是无始无明烦恼。是最里面的神啊，从无始无明再生起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的好比是啊，外面的一件衣服了啊，内衣外面平常穿的衣服，从尘沙烦恼再生起见思烦恼，就是这种啊，华严经讲的是妄想，第一个是妄想，第二个是分别，第三个是执着，执着是最外面的。那现在我们要解开，要脱衣服呢，那先从哪脱？先从外面，那没办法先从里面啊。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执着，执着断掉之后啊，再破分别，最后再破妄想。你才能成就啊。所以前面这个五度啊，都是以无住为本啊。世界金刚经总旨，连理四相，修一切善法，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金刚经在中国佛教里由于六祖慧能大师是从金刚经开悟的，金刚经因他开悟而出名了，那变成中国佛教第一经，那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啊，金刚经也实在可以当得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22年讲般若经 啊，金刚般若波罗蜜是其中的一种。啊，古大德认为这一部啊是整个般若经的纲领。啊，那么换句话说，其他一切般若经是金刚经的细数。啊，这是个总纲领。所以受持的人特别多。啊，经文不长，只有5000多字。啊，里面教给我们原理思想。啊，你想修一切善法，从哪里开始？从原理思想开始。啊，思想，我想，人想，众生想，寿者想。我们今天修了很多年，甚至修了好多世，都得不到消息。原因在哪里呢？我没有放下。也就是说，执着没放下了，执着。执着身生活，那有我呢，就有人，有人就有众生，众生的范围包括太大了，包括世界。啊，这个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跟我对立的是人，所以众生是宇宙啊。受者是时间呢、啊，啊，这些都是我们严重的执着，不肯放下了。啊，受者现在几点钟了？在受者相。啊，明天做什么？受者相。啊，讲过去，讲未来，全是受者相。啊，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时间跟空间呢。啊，空间是受者相，啊，是这个众生相，时间是受者相。这些东西通通要放下了。有没有呢？不，别管它有没有，不执着就行。啊，佛并没有叫我们把这些现象否定，没有，放下执着，相没关系，相是虚妄的，这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个。我人众生受者都是有为相啊，有为是什么呢？有生有灭，有生有灭的现象就叫有为相啊。人有生老病死，植物树木花草有生住一灭，世界星球又沉住坏空，那都叫做生灭相，都叫有为相。啊，对这些现象呢，通通不能执着。 啊，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啊，这个现象是幻象，幻象不爱真空，啊，真空是常寂光，就是自性。啊，它并没有妨碍自性。你看，慧能大师坚信跟我们说明，自性清净，本自清净，没染污。那在佛境界里清净，在我们境界还是清净。啊，在恶鬼畜生地狱还是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这叫真的。真性是自己，那这个肉体有生老病死，这不是自己啊，不是自己，你执着他认为是自己，你错了。啊，所以证得须陀洹，须陀洹什么境界？须陀洹已经做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什么个等级？小乘出苦，大乘华严经上说的，是性位的菩萨了，他是粗性位。是性好比小学，小学十年级，他是一年级，小学一年级，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正式的学生，小学一年级正式的学生。那我们思想没破呢？思想没入小学，一年级还没分呢，我们在念幼稚园呢，大概也是幼稚园小小班呢。啊，中班、大班我们都没分呢，我们幼稚园小小班。啊，还自以为是就完了，永远入不了门的。啊，我们今天对于这些明文理呀，能不能放下？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建立道场？我们现在体会到了，建立道场可能有很多出家人堕落了。为什么他放不下这个道场？这个道场是我的道场，麻烦就大了。放不下你就离不开，死了之后你的身世贪念这个道场，那怎么办呢？啊，这个地方道场它不是一般人家啊，他没有夫妻啊，你没有办法脱身到这个地方，人道得不到啊。但是这个道场是有蚂蚁、有蟑螂、有老鼠，他就投胎做这个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什么时候放弃他才能超出？如果要是不肯放弃的话，生生世世都在 都在这个道场里。佛不建立道场有道理，让你没有留念呢，没有执着啊，这是世尊的大慈大悲啊！年当年每天晚上树下一宿，不一定什么树下只能住一晚上，第二个晚上到别的树下去，不能老在这个树下，怕对这棵树喜欢了，甚至贪心了。那这个树里就有畜生住，你将来投胎就变畜生了。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佛菩萨非常清楚啊。所以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四相不能不放下啊，放下才能够修一切善法。这个一切善法就是执次第讲的六波罗蜜这是菩萨修的大乘教里头。什么等级的菩萨呢？摄性里面的初心位，小乘里面的须陀洹，我们不能不知道。从这里开始不断向上提升，所以他将来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句是梵语，可以翻译。翻经的法师为什么不翻？翻经有一个体例，五种不翻，这是五种里头的一种，叫尊重不翻。为什么呢？这是学佛人终极想达到的目标。所以可以翻，并不难翻，尊重他。他是学佛人共同的目标。翻成中律是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梵语翻成中律是无上。三翻作正，中国正的意思。苗是等，平等的等，正等。三是正，菩提是觉。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所证得的是正觉，就是三菩提。菩萨所证得的是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佛国呢，那是最高的，没有再上的，所以加阿耨多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三藐三菩提是菩萨，三菩提是阿罗汉。名号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像现在学校博士、硕士、学士，佛是博士，菩萨是硕士，大学毕业是学士，三个学位的名称。 啊，什么样的学位呢？那这个地方就说明了。啊，阿罗汉得到三菩提，啊，他成正觉了，就称他为阿罗汉。如果再提升到正等正觉，那就是菩萨了。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佛陀了。啊，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我们学佛是求这个，不是求名闻利养啊。啊，涉及到世间名闻利养，就堕落了。又回到六道搞轮回了，全错了。啊，我们今天学佛，多少人到佛门里面来，进入佛门，烧香拜拜，啊，诵经念佛。你问他，你求什么？求升官发财。求保平安，不是求这些东西吗？啊，我只有在坛经上看到慧能大师不是求这些。啊，他第一次见五祖仁和尚，五祖就问他：“你来求什么？”我来求做佛。我们只看到这个人，那他真的不一样。他来求做佛，他不懂得佛法里的语言，要用佛法语言，我来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者用中国话，我来求无上正等正觉。五祖没有亏待他了，真的成就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啊，他真的成佛离开了。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六波罗蜜是佛门，菩萨究竟圆满，自利利他之大显啊！啊，能到涅槃彼岸，涅槃彼岸就成佛，圆满成佛。啊，那今天时间到了，啊，明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啊六波罗蜜。